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怎么？ 哪个？上面这个？ 上面那个？ 上面一块六，下边八毛，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八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这哪说去？ 我上面这坏了，上边掏一块六， 没办法还得掏钱。 里外里两块四给他了。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八毛，你也退我。把一块六掏出给他了。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老虎钳子不用了， 不用了。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老弦， 拉胡琴用的老弦。那玩意儿最结实。 对啊， 这头拴个瓶子扣。 什么叫瓶子扣？ 就是逮贼的扣。 逮贼， 绑上就下不来，越扽越紧。 哦，这 张嘴，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绑 上，这个别绑错了啊。绑好了， 绑好了， 揪着这个弦，扽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来，往这边来。这不来了啊， 哎，这什么事啊？这 那病人跟着啊，一直给蹬到桌子旁边。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贤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想站可站不起来了。那蹬牙蹬得很，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受罪， 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不管了。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谁都要看这热闹。 哎，二哥，这干嘛的？这是 说是呢， 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这有意思，咱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那是，都当怪物看。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是谁呀？谁呀？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这才明白， 你快让我们见过瞧瞧我这干嘛呢？ 是 啊，拿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来吧。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药？什么药啊？ 泡药。 泡药，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哟，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你家这玩意儿，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三下，黑乎乎一大片。病人一瞧，他高兴了，一块六没白花。 怎么了？ 瞧见点药黑。 哦，倒瞧见药了。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什么药啊？ 什么药啊？麝香。 麝香。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对呀， 没味儿啊。还没拿火点呢 啊！ 那玩意儿有用火点的吗？ 好家伙，炮药啊！ 这大夫啊，太损了。 怎么样？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让谁啊？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自己戳火？ 哎，接过去，往那药面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哦， 这病人还真听话。 是啊，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去就完了。 对，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炮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是啊， 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三尺多高了。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 是啊， 花两个多钱你要放炮竹玩的？ 就是是，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你这眉毛都撩半拉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嘿， 牙掉好了呢。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刘宝瑞合说的拔牙。毛主席不但研究传统相声，对于反映新时代风貌的作品也十分关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马季参加中央组织的文化工作队到山东农村下乡长达数月，得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和收获，并根据这些生活创作了几段相声。从山东回到北京不久，他就和于世友去中南海给毛主席汇报演出。毛主席对于马季的新作品十分认可，亲自和他握手并表示祝贺，还鼓励马季要多到生活中去，力求创造出更优秀的作品来。毛主席的一番教诲，马季始终铭刻在心中。 闭上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路程，看见今天昨天有多少艰辛，你依然陪伴在我身边。